事。北京时间19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FM98.2兆赫 ，AM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您好，优迪克智能选歌机器人为您服务，请输入您的听歌偏好。 最热、最新、最好听。 正在分析数据，请稍后。9分析成功，已为您打开 FM98.2。 如果还有梦，就追，至少不会遗憾后悔。迎着光，用泪追，远走高飞，说走就走一回。 活力 Music 课。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角色精湛，主题略荒诞，理由太短，是让人不安。野心惨淡，却无比期待你的光泛。让纠缠显得孤单，你肆无忌惮，你气沉浓烦，用词刁钻，要管又敢，爱本是两端，要倾斜不难，要摧毁简单。 最后 的绿色、哦、请用词温暖。 在要搬家，捉得起人应该接受，都有日倒下。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，永远也不差。就似这一区。 我不必再为你迁就，说一句分手借口，一遍两遍三遍。 起踏入的境界，苍白的上了台面，是不是分开一定要有缘，才觉得不那么随便。你要的全拿走，把回忆化成空，不要在乎感受，请变得有所保留，说过的话当成平复无所，我不必再为你迁就，说一句分手煎熬，一个两个分别，再一个百口莫辩，请你别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，苍白的贪得无厌，别人为过去留一些尊严，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，你要的全拿走，剩下的我承受，留下我们的痛，别管有没有用，我放开以后没人能冲，哪怕他承受，留下我们的狗，别管有没有用，我怕他以后没人宠，怕夸怕不懂我的痛，我不必再为你将就，楚楚可怜，看见的都在笑见，可见满足不分的贵贱，一个结成一个一拍结成一拍的心情的笑面，困难的我们两不相欠， 这刻每周新歌榜第五名，薛之谦，怪咖。第四名，二柯，藏着。 镜子里藏着，空荡藏着你的温柔，你的体温消失了，不见了。夜深会藏着，藏着我的悔恨。可是我好想你，你在哪？ 号年少有为， 先勇敢，喜欢你是我最深的不安，其余的心事请你就别管，我知道却还是一种 尤长靖，昨日清空。 好想你在起风的夜里，我好想你在人群的风景，你听见吗？这一句喜欢你追得上你背影吗？那些大喊过的名字，没完成的约定，全都藏在心底开出寂寞的花，好吗？ 第一名王源 The Wrong Things。 When you ask me how I am and you go. The wrong things feel so right. Sometimes the light shines bright at night. Sometimes the truth's alright. But when you ask me how I am, I say fine. So when you ask me how I am, I say fine.Won't you please don't ask me how I am, so I will lie, say I'm fine. 在这个小小地球，战斗永远都不休，而我总仰望外太空。每天晚上我都坐在门口